杯，日月轮回一千年。我们和未来有约，约在时空的极限， 用爱跨越时间，将生命连接。 心的蒲公英，你是他的房。

叫做小薇，她有双温柔的眼睛，她悄悄偷走我的心。小薇呀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。小薇，她有双温柔的眼睛，她悄悄偷走我的心。小薇呀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，下一刻亲手送给你。小薇呀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在下一刻亲手送给你。 年头呢，到处都是情歌，而且呢，到处都是唱着情歌的人。可是不管是单身情歌还是电台情歌，似乎呢都会夹杂着一些没有爱情的无奈和自嘲。可是黄品源的这一首《小薇》，就是用简单的旋律还有歌词，营造出了男孩子求爱的时候努力的勇气，也是通过这种很真挚的歌声来表达着诚恳的爱情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各位好，我是彤彤，继续来听到的是孙燕姿《追》。 先藏起来，目标在荒天改荒天改，天际无限转开，坏景色很快就被替代，经过了才明白，情人不能给算不算耍赖？我想等待追，现在这起飞，我要去体会你每个欢笑和泪水。追，你也无所谓，陪我去追，我喜欢你在我周围。存在，我们也没想过找路牌，决定方向就不改，但心就要转开，我犹豫看爱就快要来，你的心我算不算衰？

2000年左右的时候歌坛复苏，可是唯独原创歌坛的发源地广东却是波澜不惊的。当时的毛宁啊、陈明、林依轮还有李春波这些歌手都分别北上扎根，所以很多的广东业内人士也只好苦叹说自己是黄埔军校。那在98年以一首《那就好好过吧》是获得了很多重要的奖项，也是让很多人记住了陈飞平的这个名字，当时呢也是给广东的歌坛一些希望了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张信哲《我们爱这个错》。 曾经是你的双手拉着我，一次一次对我说，让我永远爱你，永不离开你。山盟海誓已忘记，天涯海角何必寻觅。每个人的脸都变了，不哭不笑也不在乎。曾经是你的双手拉着我，一次一次对我说，让我永远爱你，永不离开你。山盟海誓已忘记，天涯海角何必寻觅。爱你爱我，爱你爱我，这个错。爱你爱我，爱你爱我，我们爱这个错。爱你爱我，爱你爱我，我们爱这个错。爱你爱我，爱你爱我，我们爱这个错。每个人的脸都变了，不哭不笑也不在乎。曾经是你的双手拉着我，一次一次对我说，让我永远爱你，永不离开你。山盟海誓已忘记，天涯海角何必寻觅。爱你爱我，爱这个错。爱你爱我，爱你爱我，我们爱这个错。爱你爱我，是否爱你爱我，我们爱这个错。 这首歌是收录在张信哲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，那这张专辑当中是有很多的好歌了，而且包括有很多一流的音乐人都是分别为这张专辑填词作曲的。而这一首《我们爱这个错》也是成为了张信哲走红的第一首歌了吧。专辑当中还有两首张信哲拿手的英文歌曲，当时呢他的曲风还有歌词方面还没有形成很明显的风格，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张信哲还没有过大红大紫。可是后来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位情歌王子。继续来听歌，范玮琪《启程》。 将要来的旅程。